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。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09集，几位帮主在帮会频道里喊了两声，让他们没打的都去打一打。 啊，倒是还能凑起一队人，可种族对不上。 从上一个隐藏副本就能看出来，游戏设计出副本是给全服玩家打的，对职业没有那么多限定条件，顶多就是种族限定罢了。以防万一，他们每次下本都是三族全带，现在少人。几位帮主很和气，鼓励道： 没事，兴许不需要种族，你们打打试试，多一队人就多一分希望。 帮会成员一想也是，便叫其人走了。此刻够呛的小队纷纷从走廊上跳了下来。雕像杀完人，似乎是觉得走廊里干净了，便又回到了之前的位置。江晨他们不需要和他打，顺利通过这一关，继续往前推，终于抵达了白色建筑前。他们推开门，微微一怔，屋子里没有地面，是掏空的，房顶挂着一盏精致的吊灯，门边有一条楼梯，螺旋着通向下方，好比是一座塔，只有顶部露在地面上，剩下的部分则深埋地下。楼梯仅能容纳一人通过，他们排好队，照例由如初的傀儡探路，慢慢顺着台阶往下走。片刻后，只见墙壁镶嵌着一个玻璃展柜，里面站着一个身穿金色雨衣的男人，帅气极了。几人停住，如初操控傀儡在他面前溜了溜，见他没反应，又试着对里面放了一个攻击技能，见他依然不动，这才放心路过。结果就在如初还有半个身位要通过的这一刻，玻璃突然唰地打开，里面的男人抬腿把人踹了下去，紧接着玻璃唰地又合上，男人在众目睽睽下推开身后的墙，潇洒地走了。 如初死亡。 我去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 哎，等等，你知道你踹的是谁吗？他下次再来绝对得把你给炖了。 楼梯里一阵沉默，炸子语气微妙，带着点不可思议。 我刚刚好像听见他短促的啊了一声。 嗯， 太猝不及防了吧。 要是换成我，我得吓死。 所以呢， 就觉得有一点那啥带感，懂吧？ 死出去的如初在频道里道： 都想死。 副本里的几个人顿时老实了，接着往前走。一路上共有10个展柜，分为3种类型。一种是会出其不意的踹人一脚，一种是需要他们打残了轰走，还有一种是会把人抓进展柜里弄死。炸子和本宫最美在这条路上先后阵亡，只剩了一行人，狗剩和两位大佬。他们来到最下层，看见了坐在床上的大小姐。她艳丽的衣裙换成了纯黑色，脸上的妆容更浓，冷艳地坐在昏暗的屋子里一动不动。这栋建筑与其叫塔，不如叫笼子更贴切一点。整个笼子 只有头顶那一点阳光，很符合囚鸟的名字。狗剩站在最后一节台阶上。 打。 江晨看看大小姐，然后抬起头望向房顶。方景行笑道：想试试？ 想。 想什么？ 方景行来回观察一阵，指着房间中央的位置。你们两个负责拉 boss， 把他拉到这儿来。 你觉得我拉得住 boss？ 不用太久，稍微嗑药坚持一下就行。 行，那你们呢？ 我们两个折回去。他笑着对他们挥挥手，跟随江晨回门口找好位置，示意下面的两个人动手。后者听话地去开怪，把 boss 拉到指定地点。江晨和方景行先后从一个位置跳了下去，下面的两个人正苦苦支撑着，不清楚大佬要搞什么。 行不行？都要挂了。 话音一落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砸上 boss。 大小姐的血刷得下去四分之三，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另一人紧随其后，砰的一声，大小姐的血量直接清零，连个血红的机会都没有。血条见底的大小姐并没有死，她清醒过来后，身上的黑衣破碎，露出原来的色彩，一脸懵地看着他们。 啊，我怎么了？ 您被高空坠物给砸了。 两下。 二人看着他沉默。好在大小姐也不需要他们的回答，环视一周。 我又不清醒了。 他这是双重人格的设定？ 有可能。 外面的人不明所以，只知道两位大佬也死出来了。 哦，这两位大佬也挂了。 啊，为什么？ 得了，这下彻底没戏了，都散了吧。 我瞅着就剩下一行人和狗剩了。 那完了，听说如意的副帮主水平一般，狗剩还行，但独木难行啊。 哎，散了散了啊，等明天吧。 明天加油。 正常的事儿，开荒吧，多打打就行了。 对，主要是副本太难。 哎呦，我他妈最讨厌打本。 听说枯问他们都不打了。 几位帮主安慰着，一颗心彻底放回了肚子里，带着帮众去打别的本或竞技场。与此同时，副本里的大小姐哭够了，为感谢他们唤醒她，就不和他们计较先前的事儿了，给了他们一堆谢礼，让他们赶紧滚。金色的公告瞬间飘上来。 恭喜玩家，十方俱灭，暗冥，本宫最美，狗剩，老梧桐发芽，情深长寿，如初，王妃鸟，一心人，炸子，通关隐藏副本，囚鸟，达成首杀成就。 靠，这啥呀这是？ 众人那一瞬间甚至都觉得看错了，他们急忙翻看系统记录，确认是大佬的队伍，疯了。 啊， 呵呵，哎，无语啊， 哎，服了，这是出 bug 了还是系统发神经了？ 系统发神经了，都洗洗睡吧。 哈哈，膜拜啊。 今天这热闹没白看。 这他妈才打了多久呀？我记得柳和泽差不多是和他们一起进的吧，艾特柳和泽。 我们还在打第一关的小怪。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？ 简单算了一下，发现他们打隐藏副本貌似比前面那个正常本用的时间还少， 又疯了。几位帮主毕竟亲自带队打过囚鸟，疯得尤其厉害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